厄斯德拉下第十一章。那时人民的众首长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人民都占就超出十分之一的人民迁移到耶路撒冷圣城居住，其余九份仍留在自己的城内。民众都称赞那些自愿迁居到耶路撒冷的人。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本省族长，其余的以色列人、司祭、勒位人、献身者和撒罗满仆役的子孙，在犹大各城中，个人住在本城内自己的产业中。有些犹大的子孙和本雅明的子孙住在耶路撒冷。犹大的子孙裴勒兹的子孙有乌奇雅的儿子阿塔雅，乌奇雅是泽加里亚的儿子，泽加里亚是阿玛里亚的儿子，阿玛里亚是舍法提亚的儿子，舍法提亚是马拉勒尔的儿子。舍拉的子孙有巴路克的儿子马阿瑟雅，巴路克是科尔和泽的儿子，科尔和泽是哈扎雅的儿子，哈扎雅是阿达雅的儿子，阿达雅是约里亚布的儿子，约里亚布是泽加里亚的儿子。裴勒兹的子孙住在耶路撒冷的共计468人，都是成人。本雅明的子孙有撒路，他是莫熟兰的儿子，莫熟兰是约厄德的儿子，约厄德是裴达雅的儿子，裴达雅是科拉雅的儿子，科拉雅是马阿瑟雅的儿子，马阿瑟雅是伊提尔的儿子，伊提尔是耶沙雅的儿子。撒路的族人共计928人，都是成人。齐格离的儿子约厄尔做他们的首长，瑟奴阿的儿子犹达为副市长。司祭中有耶达雅、约雅黎布、雅金、天主圣殿的总管瑟拉雅，他是希尔克雅的儿子，希尔克雅是莫熟兰的儿子，莫熟兰是扎多克的儿子，扎多克是莫纳约特的儿子，莫纳约特是阿西图布的儿子，和他们在圣殿服务的兄弟共计822人。还有耶洛罕的儿子阿达雅，耶洛罕是裴拉里亚的儿子，裴拉里亚是阿莫七的儿子，阿莫七是泽加里亚的儿子，泽加里亚是帕士胡尔的儿子，帕士胡尔是马尔基亚的儿子，和他做族长的兄弟共计242人。还有阿扎勒尔的儿子阿玛塞，阿扎勒尔是阿赫斋的儿子，阿赫斋是莫史勒米特的儿子，莫史勒米特是伊莫尔的儿子，和他的兄弟都是成人，共计128人。管理他们的是哈加多尔的儿子扎贝迪尔。勒位人中有哈熟布的儿子舍玛雅，哈熟布是阿次黎刚的儿子，阿次黎刚是哈沙比亚的儿子，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。沙贝泰汉约扎巴德做勒位人之长，管理天主圣殿的外务。还有米迦的儿子马塔尼亚， 米迦是扎贝迪的儿子，扎贝迪是阿撒夫的儿子。马塔尼亚在祈祷时是起颂谢经文之长。巴克布克亚在兄弟中为父，还有沙木雅的儿子阿贝达。沙木雅是加拉尔的儿子，加拉尔是耶杜通的儿子。在圣城的勒位人共计284人。门丁阿古布、塔尔孟和他们护守各门的兄弟共计172人。其余的以色列人、司祭和勒位人住在犹大各城，占据自己的产业。献身者住在何斐尔区，七哈和基士帕管理献身者。在耶路撒冷勒位人之长是巴尼的儿子乌奇。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，哈沙比亚是马塔尼亚的儿子，马塔尼亚是米迦的儿子，出自阿撒夫的子孙，都是在天主圣殿内行礼时的歌咏者，每天给歌咏者一定的报酬，这是君王有关他们出的命令。犹大的儿子泽拉黑的子孙中有莫舍扎贝尔的儿子培塔西亚，他是王的助手，掌管人民一切事务。至于村镇和所属地域，犹大的子孙有些住在克里亚特阿尔巴和所属村镇，有些住在迪彭和所属村镇，住在卡贝泽尔和所属村镇，住在耶属亚、摩拉达、贝特培勒特，住在哈扎舒阿尔、贝尔舍巴和所属村镇，住在七科拉格、莫科纳和所属村镇，住在恩黎梦、佐拉、雅尔穆特，住在扎诺亚、阿杜兰和所属村镇，住在拉基市和城外四郊，住在阿泽卡和所属村镇。他们定居之处是从贝尔舍巴起直到西农山谷。本雅明的子孙有些住在格巴、米格马士、阿雅、贝特尔和所属村镇，住在阿纳托特、诺布、阿纳尼亚、哈佐尔、拉玛、基塔因、哈迪德、泽波因、乃巴拉特、罗德、敖诺和匠人谷。勒位人散居在犹大和本雅明。